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啊，凡事先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根据圣经，感恩谢恩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给我们定的旨意，就是凡是在主里面已经得救的、得到救恩的人，在每一天、每时、每刻，大事、小事，我们认为的坏事或者是好事，都要什么？谢恩啊！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定下了一个旨意，在每时每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所允许的，那我们要感恩。其实呢，好事容易感恩，坏事容易感恩吗？不容易感恩。坏事呢，容易 complain 啊，我容易发怨言啊。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感恩呢？你回想我们信主以来，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呢？啊，其实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都曾经或多或少的领受过上帝的恩典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有的人呢，领受过神的恩典了，因为他忘事很快，很快就忘记了，忘却了。但是有人呢，领受完了恩典，又一次的恩典，一次一次的恩典的领受，还有人领受过极大的恩典啊。有三种人，其实呢有更多的人，但是呢基本上来说，一种呢就是忘恩者，一种呢就是愿意感恩但是呢有时也什么抱怨者，还有一种就是得到更大的恩典的人。我们都愿意得到更大的恩典，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更大的恩典呢？如何才能避免发怨言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讲恩上加恩， Grace to Grace。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荣耀归给你，因为你的恩、你的爱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。我们回忆过去，你在我们的路径上都滴下了脂油，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的用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仍然是愿意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也愿意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更加的勇往直前，去接受更大的恩典，去面对更大的挑战。主啊，我们感恩，因为你祝福我们以上敬拜赞美来荣耀你名的时光，我们也相信你一定会祝福以下的光阴，让我们同心合意，同被一灵所感，让你主啊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，保守看我们，直到我们崇拜结束。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第一点，领受恩典接数算， counting on the grace received。 第一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啊，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感恩呢？我们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应该知道感恩的。那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信耶稣了。那说信耶稣和感恩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回忆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信耶稣，对吧？我们当初决志信主的时候啊，你说我决志信主了，那你说为什么决志信主了呀？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变为可能啊，他赦免了我的罪，洗净我的不义，也就是说我原来是必死的罪人，变成了不死的，变成了一个不朽坏的，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啊！所以我要感恩啊！我本来是不应该得到的，我得到了啊！ 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，圣洁的天父上帝就赦免我的罪啊。那么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向他献上感谢和赞美的最主要的原因啊。所以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叫做什么？救恩啊。为什么叫救恩呢？他救赎了我，是白白赐给的啊，是我们不配得到的。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是每一天每时每刻向神献上感恩的。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是凡事谢恩的。我说的比较慢，我故意强调一下，我不说反面的啊，只说正面的。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是凡事谢恩。那如果我们做到了，神的恩典就会加倍的给我们。那你说凡事谢恩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凡事谢恩是一生一世应该学习的功课，一生一世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都要做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再说的展开说一下，就每一次神的恩典不是说一次性给我就完事了，不是，神的恩典是丰满的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也就是说你感谢他了，他就将更大的恩典再赐给你，你再感谢他，他又加倍的赐给你恩典。是神的恩典是丰满的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说主的恩典是丰满的吗？是。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来到他的使人宝座前向他祈求。当我们凭着信心回应神的恩典的时候，那么就会发现原来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满，何等的丰盛。这是绝对的，绝对的真理。也就是说，神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了一次的祝福，我们感恩的话，那么每一次的祝福都是下一次祝福的根据，每一次的恩典都是更大恩典的前奏曲。所以要想得到更大的恩典，一定要回应神的恩典。回应神的恩典如何来回应呢？啊，那刚才我说了，每一次的祝福都是下一次祝福的根据，每一次的恩典都是下一次更大恩典的前奏，这叫恩上加恩。这是何等奇妙啊！神的恩典是何等。那有人问了说，既然恩典是白白赐给的，那就我就没有必要感谢了，因为我不要加上我的什么行为嘛，那我感谢他了，这不是我的行为吗？是吧？哎，神的恩典叫白白赐给的恩典，为什么还非得要加上我的感谢呢？是吧？那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？所以有些人呢就用这种思路来想啊，神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我没有必要感恩的，对吧？因为他白白赐给的嘛，我感谢他干什么？所以呢，我不要加上我的行为啊，因信称义，哎，都是引用圣经啊。很多现代的啊，这个思潮啊，都是用引用圣经的，不是不引用圣经啊。他说用这种心理，就像既然信耶稣有多这么多的便宜可以占，那我因为信耶稣不必付出嘛，是吧？信耶稣是靠信心，不必付出。说这种宗教太划算了，你比哪个宗教，你比一比，比哪个宗教都划算啊！有的宗教人家把自己炸了，你才能上天堂见上帝去了。所以信耶稣非常划算，圣教也没说让你戒酒，也没说戒烟啊。我说那个时候可能还没烟呢，是吧？哈，你怎么戒是吧？没烟了。 所以说呢，这是非常划算的宗教，何乐不为呢？所以很快就觉知信主了。所以呢，就不但他觉知信主，他走遍海洋陆地去拉人去信主，说信耶稣不必戒酒，不必这个吧，这个戒烟啊，没有什么禁戒，这是真的有人过啊。谈天的时候啊，交通的时候给我说过这种话啊，信耶稣的话呢还可以什么占很多便宜，是吧？这个宗教太划算了啊。所以呢他就用这种错误的认知啊，又在地上不但还地上得好处，天上什么得永乐，地上还能得到什么，哎，这个生意兴隆，升官发财，天上还得永生，这不是双赢吗？这不是，这叫双赢哈。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耶稣说哪句话？今生得百倍，来生什么得永生啊？你要信我的话，今生得百倍，来生得永生，这叫什么？就这样，这叫什么？断章取义，错误的认知，错误的入教，然后又产生了错误的神学，去传播错误的福音，最终连天堂的门他都没见，进不去啊！我再说一遍，错误的认知啊，产生了错误的观念，错误的观念就错误的入教，错误的入教以后呢，产生了错误的神学，错误的神学就让他去传播错误的福音，这叫别的福音，最终连天堂的门肯定是进不去。根据什么？根据圣经。所以呢，圣经说这种人有祸了。圣经的总原则要把握住，不是说断章取义啊。断章取义呢，很多啊，现代神学、后现代派还有很多的新的神学啊，就让你不必背十字架啊，就去什么，去上神要祝福，是吧？要啊，你要的越多，给你越多啊。但是圣经的总言总说，领受神的恩典，一定要什么？要学会感恩啊，学会回应神的恩典。而且圣经说要不遗余力的感恩，不能有丝毫的怠慢，因为什么？上帝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哪儿他都知道啊，无所不能的神。这是我们所信的上帝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他名为全能者，什么都知道，哪儿他都在，连我们的心里想的什么他都给你知道，连你的骨髓都给你抛开都知道，是吧？圣经说的。所以来到主面前，我们知道要不遗余力的感恩啊，不然的话救恩就会擦肩而过，擦肩而过。那你说既然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了，而且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了，而且向主祈求过了，而且我祈求完了以后神给我回应了啊，比如说我得了病啊，我向神祷告了，神给我治好了啊，难道还会失去救恩吗？难道还没有得救吗？啊，我再说一遍哈，我已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了，我向耶稣基督祈求过了，我祈求完了以后我的病都好了啊，然后难道我没得救吗？得救没得救？但我们根据圣经，圣经里面有非常好的例子哈。我说呢，我的回答是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为什么不一定呢？因为不能根据这个来判定是否得救。圣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记载的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，对吧？哎，这麻风病人都曾经大声的呼求，主啊， 求你医治我们，解救我们。他们都得到医治了吗？圣经说全部得到医治，全部都好了啊！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主呼求，主就说你好了，你去给祭司查看吧。哎，这十个人全部都好了，大麻风病人。然后呢，其中有九个一看，好家伙，我这麻风病人，大家知道，你查一下网上，你知道麻风病人那个骨头，他肉往里烂，烂完以后骨头烂，就是浑身的肉越烂越厉害，传染病极强的一个疾病啊。而且呢，是他烂完以后他发臭，所以不能和家人在一块儿。过去的时候呢，要把他赶到城外头去，是吧？麻风病人和麻风病人在一块儿，反正传过来传过去，再传吧，啊。麻风病人，你看那个有的，你看有的人说，我小时候啊，有人吓我说麻风病人来了，吓得赶紧跑，这脸都烂的，长得都吓人，啊，这站着了肉都烂鼓出来啊，这是麻风病人，根本就没药可救，当时啊，所以他们的病好了，首先想到是什么？大家想一想。想家人呢，对吧？我能和家人在一起团聚了，所以那九个人一看好了以后，哎呀，心旷神怡，扬长而去啊，跑回家去干什么？去向家里报喜讯去了。唯独有一位，好了，他没有往家里跑，他往哪跑啊？他再跑回耶稣那里去，干什么？他去归荣耀与神。有两个动作，一个动作是归荣耀于神，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匍匐在耶稣脚前敬拜感谢他。一个是赞美神归荣耀给神，一个是向耶稣什么下拜来感谢主。所以耶稣说，哎，怎么刚才不十个人吗？是吧？怎么唯独这个外邦人呢？撒玛利亚人，他是个啊，当时撒玛利亚人就是好像外族人一样，怎么唯独这个外族人？难道那九个人都不知道归荣耀于神吗？只有这一位归荣耀于神吗？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啊，大家来分析一下。他说，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这句话好像很普通，是吧？你的信救了你的，实际上这句话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有分量。你的信救了你了。所以耶稣对这个回来向他叩拜的归荣耀与神的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难道那九个人没有信吗？难道那九个人没有得救吗？值得我们深思。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每一句话都有非常深奥的意义在里面。他们得救了吗？他们信了吗？他们得医治了吗？得痊愈了吗？对，全部都得痊愈了，对吧？所以虽然他们大麻风得到医治，但是他们的灵魂未必得到拯救啊，不然的话，耶稣说这句话就是废话。你的信什么救了你了？这句话非常有分量啊！我越想越震惊，越想越害怕。原来病得医治，并不代表什么灵魂得救。主耶稣一方面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感到欢喜。另一方面，为那九个没有回来向神献上感恩的，为他们惋惜呀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不知道感恩的。那圣经里面还有别的例子吗？有，还有更厉害的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这个，就是说，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有倒打一耙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恩将仇报的。还有反咬一口的，哎，我怎么读圣经读半天没有这几个字儿？你说哈，什么倒打一耙、反咬一口、恩将仇报，圣经有吗？没有这句话，有这个例子吗？有，没有我敢说吗？不敢说了就，就是吧？把你治好了，治好了以后呢，他恩将仇报， 他倒打一耙，他反咬一口，这种人有祸了。圣经你要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，就记载了这个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个摊子在比什大池子旁边，对吧？比什大池子很奇妙，哎，以色列有个比什大池子，这个池子的话，它天时不定时的，它下在那个池子里边搅和水，水一搅和，谁要先下去，谁就完全就好了，但只能好一个，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摊子摊了38年，他也没赶上一次，为什么？那躺着瞎子、瘸子什么，是我说这个长大麻风的，什么这样都是，就是说啊，没有长大麻风，长大麻风传人啊。哎，就说呢，谁能先下去谁好，但这个38年他就没赶上一次。所以耶稣来了说，你想得医治吗？他说什么？说没，先生，他没有，刚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给扔到水里边去啊。耶稣说，你起来拿褥子走吧。他腾就起来了，拿起褥子来，也是扬长而去啊。哎，扬长而去是贬义词哈。哎，走了，好了，38年瘫痪好了，好了以后呢，在路上走走，那天是安息日 ，Sabbath day， 安息日是星期六，星期天，星期六哈，哎，安息日谁要拿东西，那就是，那当时犯大法了是吧？那该根据律法的话，有时候就拿石头打死，所以犹太人看说你今天拿褥子，今天安息日不行啊，他说什么？那让我好的，让我拿的。他说谁让你好的？当时人很多，我没看见是谁，就这种人啊，让他38年都好。他说我不知道谁让我好的，嗯，完了以后的话，有一天他能上礼拜堂里边去崇拜了，啊，上这个圣殿里边，哎，耶稣也在那儿，一看见他，耶稣说：“哎，你已经好了，不要再犯罪。”这句话。也知道我们深思，说明他这个病是什么？犯罪得的。有的病是犯罪得的，有的病不是犯罪得的，有的病是在他身上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的，对吧？哎，但是他说你已经好了，不要再犯罪。哎，这个摊子怎么着？他认准了，完原来是你让我好的，马上就跑去告诉犹太人，是吧？让我好的就是叫耶稣的那一位。耶稣说句什么？说恐怕什么？你将来所遭遇的比现在更厉害。这叫什么？倒打一耙，反咬一口的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。有这样的吗？有啊，不感恩的人有。所以说，我们有时候想不可理喻，其实啊。人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，他会发生这个情况。为什么？他好了，是因为要显出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来，因为要警戒全世界领受过恩典的人不要忘恩，对吧？就像耶稣拣选了犹大一样，是吧？他知道他是叛徒吗？知道，知道他要卖他吗？耶稣从起初知道谁卖他，那耶稣他拣选他干什么？啊，这不糟践人吗？所以有人真是这样说，啊，所以为犹大平反想，啊，犹大一定要得救。为什么？没有犹大，哪有耶稣上十字架？没有耶稣上十字架，我们怎么能得救啊？我们要为犹大喊冤，为他平反。有了犹大，还才有我们今天的救恩。他弄这个啊，哎，所以说呢，好多人就弄反讲反的。圣经上说了，犹大一定是下地狱啊！我们一定想到哈，犹大不能得救，那人不生在世上什么倒好啊！这句话又是深思的。我今天不讲太多啊，因为这个呢能讲很长时间。你想一想，将来的地狱可能是比那些没出生的人还什么惨啊，悲惨至极。那人不生在什么世上倒好，所以地狱让人震惊。 所以基督徒我们是知道恩的啊，我们不可突然受恩，应当时常感恩，领受了恩典要知道这就是恩典，只有知道了这就是恩典，我们才能知道感恩，说知恩感恩还要什么报恩，三样缺一不可，知恩感恩报恩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啊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更大的恩典，更多的恩典呢？当我们报答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什么得到更大的恩典，这叫恩上加恩。这第一点，领受恩典借数算。第二点，全心奉献神恩办。 Grace accompanied with commitment。 第二点，主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只要我们学会了感恩。其实啊，蒙恩、知恩、感恩啊，先是蒙恩，然后知恩、感恩，这是神的旨意啊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领受了恩典，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，那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了哈。凡事先也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什么旨意。那如果我们忘恩的话呢，就是违背神的旨意。那我们如何才能保持一直感恩不发怨言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很难很难的，因为我们有肉体，对吧？我们有的时候有情绪，还是吧？我今天情绪不好，我不祷告了，是吧？我情绪好，我祷告，我高兴。那怎么来一直保持感恩不发怨言啊？其实呢，还要上圣经要找答案。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时代无论是新约时代，都有告诉我们如何一直保持感恩的例子啊，如何让我们回应神的恩典。那旧约的话呢，感恩的方式有很多，其中呢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呢？献祭，对吧哈。我们读列位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祭啊，有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是吧？这五种祭呢都是有代表性的啊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啊 ，burnt offerings， 素祭 ；grain offerings，fellowship offerings，the sin offerings，and the guilt offerings 啊。那么这些献祭有一个共同的预表，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啊！我再说一遍哈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这五种祭呢，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啊。那么，这个其实这五种祭都有不同的意义了哈。但是旧约时代的人呢？没有可以空手来朝见神的，都是带着他们的牛羊鸽子，是吧？家里的出产出熟的果子啊，来到神面前，按照能力来敬拜神，来献上他们的馨香之祭和赎罪之祭，是吧？馨香之祭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馨香之祭赎罪之祭是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表示赎罪之祭啊。那么这些祭物自己都不可以献，都必须要通过谁献？祭司，对吧？祭司来给我们献啊，献了祭。但到了新约时代啊，改变了，我们呢来到神面前之后呢，不必要通过祭司了，也不必要通过神父了，是吧？我们呢自己就来到神的面前，这叫什么？自己献祭。为什么我自己献祭啊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洁的祭司，都是君尊的祭司，都可以自己献祭。献什么祭啊？今天我们也没看见牛，也没看见羊，也没看见鸽子啊。那么有牛羊鸽子那还了得？那个会堂里边哈，呱呱叫，呱呱呱呱呱呱。献什么祭啊？献上我们的灵祭。圣经告诉我们的哈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，We are offering spiritual sacrifice acceptable 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， 这是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的。那什么叫做灵祭呀？什么叫灵祭？顾名思义，灵祭就是属灵的祭物，对吧？那么奉献属灵的祭啊，是新约时代感恩的最好表现。那属灵的祭具体来说有什么呢？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对吧？啊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啊，这很好哎。什么叫活祭啊？不用死了是吧？哈，哎，活着，叫 living offerings 啊 ，living offerings to offer our bodies as a living offerings。那么好，活祭又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我们的心里边的心怀意念，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所有的一切都要为主而活，分别为圣，这叫活祭，这叫活祭。还有呢，刚才我们唱诗祷告赞美读经，这叫什么？颂赞之祭，感谢之祭，我们感恩嘛，是吧？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便是荣耀我，对吧？啊，你们这是诗篇第五十篇第二三节，对吧？找找看看啊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一下啊，是二三节吧？五十篇二十三节，好像十四节也有啊，我们先念二十三节，再念十四节啊。我们先念二十三节，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请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正如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救恩呢？啊，救恩呢？那按正路而行的，圣经说是。To those who blameless 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缺陷的，是说的是吧？哎，没有缺陷的才能得到什么神的救恩？所以这很重要哈。我们再来念一遍哈，请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那还有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好像也是啊。第十四节我们念一下，起，为祭献上，献给谁？哎，这两样都是啊，就是其实呢，还愿就是以感谢为祭，献上为神，给神的哈、啊。哎，好，这两样灵祭，还有一样呢，圣经上说的是行善和捐书。啊，的祭啊，行善和捐书祭、啊。这个行善呢，其实呢，我们的善行啊，我们容易混淆，我们的善行和世人的善行到底是有什么区别的，是吧？哎、啊，我们认为的善，可能神不一定认为是善，对吧？啊，我们所认为的恶，可能神不一定是认为恶。这就是我们的界定的标准和上帝的标准不一样。世人说我要行善，我因为行善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认定我所发出来的行为是善的，是吧？我因为我要行善嘛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善行是从我出发了，从我出来的，那么这个叫宗教啊。那我们不是，我们的善行是从上头而来的。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我们善行的源头是神啊，是发自神，不是发自人啊，发自神的是基督教的善，发自人的是别的宗教和世人的善啊，不一样啊。我今天就不讲太多啊，这个其实呢，这个问题呢有许许多多的疑问。很多人说，有的人行了一辈子善，难道他不得救吗？有的人行了一辈子善啊， 我上神学的时候，就有人就问这个问题，问老师问题了啊。有人行了一辈子善，啊，就是没信耶稣，能不能得救？啊，那个老师呢也很聪明，马上就说：“连光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哈。”把责任推给我了。我一想啊，我得到祝福了，是吧？哎，我要说对了，我得祝福哈、啊；说错了，麻烦了就哈。所以有人行了一辈子善，善哉善哉哈、啊，行一辈子善，没信耶稣能得救吧？绝对不能得救。根据圣经的总原则回答这个问题哈、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啊。那这些捐书呢，就是 sharing with others 有啊，就是所有的啊，你的神给你的恩典啊，神给你的这个勉励啊，还有神给你的这个财宝，所有的一切叫什么捐书啊，和弟兄姐妹一起来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啊。所以总结呢，就是世人的善行就是人本的 anthropocentric 哈、啊。那么基督教的善行是什么？哎，神本的啊，神本的啊，所以不一样啊，绝对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来区分啊。一个是 anthropocentric， 一个是 theocentric 啊。那么我们所献的祭呢，叫灵祭啊，灵祭，属灵的祭啊，属灵的祭是我们感恩的最好表现啊。在家里边要祭，要有祭坛啊，来教会里边，我们这就是祭坛，对吧？家里边也家庭祭坛也有哈。所以一个真正蒙受神恩典的人，一定是甘心情愿的把自己。把我自己的生命，自己的一切都完完全全的摆上，献在坛上，献在祭坛上，以此来报答神的恩，报答神的爱啊。那么他们所献奉献的灵祭是完完全全的什么？不是外表的表现，而是生命的流露。什么叫生命的流露？生命的流露需要牺牲，生命的流露需要舍己，生命的流露需要什么？哎，完完全全的信靠神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生命的流露呢需要舍己，不是说我上哪，我就是说啊来表现一下，或者哭穷，或者怎么着啊？不是，生命流露需要舍己吗？需要。生命流露需要什么？需要哎，无私的奉献自己，就是想到啊、哦，原来神给我的一切，我应该什么啊、舍去。生命流露需要牺牲，生命的流露需要我们牺牲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一切、我们的精力啊，需要牺牲。生命的流露还需要放弃，放弃你个人的权柄，我应该得到，这是我放弃，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。要需要放弃啊，所以说心里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，得不了基督绝不罢休。身上有这句话吗？没有哈、啊，什么得不了绝不罢休，这山东话出来了哈、啊，哎，得不了基督绝不罢休啊，谁得不了基督绝不罢休啊？大家想想，圣经里面哈。啊，大家要想啊，有一个人得着了基督最大的恩典，后来以后呢，他不像那个刚才我举例子一样，他呀没忘恩负义，他一想神给我的生命，第二次生命，神给我第二次做人，原来我不像人，原来我七分像鬼，三分像人，又这多吓人了哈哈，哎，那现在我像人了，我知道我是谁了，我的生命是神赐给我的第二次生命，所以我一定要得着他，我得不着他我绝不罢休。谁也是嗯，好几个了哈，但是呢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他身上招鬼，招了七个鬼，厉害吧？谁呀？摩大拉的玛利亚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鬼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 哎，他找一个好数，七是完美的数字，他找一个好数字附身上啊。魔鬼好多呢，魔鬼啊，你看不见，一群一群的、啊。他一个人身上附了七个，厉害吗？啊，七个鬼呀、啊！所以说呢，你想鬼把他折磨的，真是死去活来。摩大拉玛利亚还是一个女的，对吧？后来耶稣开恩，把他身上七个鬼全部给赶跑了。赶跑了以后的话呢，他忽然间。看认识自己了，原来我是人，我不是鬼，哎，所以呢，他就一直感恩呢、啊。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记得玛利亚点点滴滴有许多，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没有离开耶稣。自从耶稣赶出他的鬼以后，耶稣派门徒去传道，有他，他把他家里可能还有点钱啊，他把他的钱什么都什么，哎，给他的这个什么给门徒给耶稣啊，然后呢，关键一条就是什么呢？他一直一直来帮助那些什么心里边孤单的、有难处的啊，所以他自那以后，他一直为主而活，寸步不离呀、啊。这是玛利亚啊，他得不了基督，他绝不罢休啊，奉献自己。耶稣上十字架，我也陪你走一程，有他吗？有哈、啊，在十字架上快去世了，我要陪他，我要陪他到底。耶稣上坟墓里边了，第二天安息日，没办法，是吧？哎，他必须要回家。他回家干什么去了？准备珍贵的香膏啊，准备干什么？抹耶稣尸体去。哎，他活着爱耶稣，死了还也爱耶稣的尸体。所以到了七日的第一日早上，一个女孩啊，自己就往坟地里跑啊，你看吓人吧哈，撒腿就跑，拿着香膏啊，跑跑跑跑那儿以后一看，坟墓空了，哎呦，她惘然若失，她痛哭流涕，久久不愿离去，说尸体不在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才好呢？他又哭着哭着，以后这个期间，彼得过来了，看见没有耶稣了，是吧？哦，耶稣复活了，回家吧，走了。约翰也过来了，看看以后也走了。唯独玛利亚，得不着耶稣，绝不罢休。得着了吧？他不但得着了，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见到复活的主的人。这个荣誉谁都夺不了去，全世界所有的人，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包括所有的先圣先贤们，他是第一位见到复活主的人，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夺去他的福分的啊！所以说，这是玛利亚得不了基督，绝不罢休。我们能这样做到吗？我们能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啊，每一天愿意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吗？如果这样的话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最更大的福气。更大的福气是给少数人的，要不就没有更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他得到更大的福气。弟兄姐妹，玛利亚是一位知恩感恩报恩的人，你是一位蒙受上帝恩典恩上加恩的人，是极少数领受更大恩典的人，所以他真是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啊！如果我见不到他的尸体啊，我就不走。他见到的不是尸体，神不让他见尸体，见的什么？是复活的主。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神给的，他立志为主而活。我们觉知，所谓的觉知，就应该像玛利亚一样，我原来是一个罪人，不配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我现在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相信耶稣基督能赦免我的罪，能够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这是一个健康的传道人应该传道， 如果不健康的人体恤人的啊软弱，体恤人的需要啊，为了让人啊不受刺激，不要说人是罪人，只说是你信耶稣，耶稣能给你带来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人所传的福音，这叫别的福音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第一句话传福音说，天国进来进了，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信福音，先悔改再信福音，不是先信福音后呢主啊我信你了给你个面子吧，要不你天国少一女少一个兵了是吧哈，哎我就信你，你就救我了啊。所以我们但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见到复活的主，每一天来到主面前，主啊我愿意见到你，和神见面啊，得到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啊。所以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，如果我们得不着主就不离开啊，要得着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啊，那我们就能得到他啊。但我们都能够像在这感恩季节，我们愿意向主献上我们感恩，回忆我们今年我们以往我们得到多少数的恩典啊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对吧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，叫恩上加恩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荣耀归给你，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献出你的宝血付出的代价，我们今天能够向我们的天父上帝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。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战胜自己，战胜世界，战胜魔鬼。主啊就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数算我们以往所得到的恩典。主啊无论是你亲自给我们的恩典，无论是你感动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恩典，主啊我们都要记清楚，因为这是你的旨意。主啊我们也愿意在新的一年当中不住的向你感恩，不住的祷告，洁净自己，靠着你去打胜仗，去抢救更多失丧的灵魂。求主坚固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赐福给我们，求主让你的恩典加倍的赐给我们，感恩不尽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 感谢神，愿神借